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会探讨的一些问题。生活中如果您也遇到了这些问题，您可以和我们来交流，您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每天22:00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贾佳。 佳佳，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这个觉得平时自己的男朋友和男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啊，觉得男朋友还人还不错，也挺好的，大家的互动呢也还挺合得来的。他说都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大概已经有2年多，快3年的时间了哈。那么在这2天开始有了一个矛盾，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矛盾他自己该怎么理解哈。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女生说呢，自己啊这个认识的一位朋友啊遭遇了婚姻当中的一些不痛快，一些不幸吧。那么认识的是一位女孩，女孩呢遭到了自己丈夫的劈腿出轨，然后呢这个女孩呢不得已抱着孩子离开了家庭，而这个劈腿的这位丈夫呢还不好好去安置这个女朋友和她的孩子哈。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给我们来咨询的这个女生就觉得那对母女很可怜，遭遇了生活中的不幸，在感慨这个事情，在交流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自己的男朋友的一些言论让自己特别不舒服。自己男朋友说这个女生为什么不独立呀、为什么不自立呀、为什么要依靠别人啊，劈腿一定是两个人都有问题呀、那么她这个要么把孩子留给这个人，要么呢自己抱着孩子就滚，要么呢把孩子留给他自己滚等等这样的一些话哈。这个给我们来咨询的这个女生说听了这样的话很不舒服啊，别人遭遇了人生中的不幸，那么我们其实应该是更理解别人。她说但凡是一个善良的人可能都会同情那个母女两个人的遭遇哈。他说为什么我男朋友是这样的一些言论啊，从这样的一些言论中我是不是对男朋友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探讨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深入的接触过这样的问题，那我的男朋友是不是其实内心挺可怕的，是个蛮糟糕的人呢。他的询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 我很理解这个女孩她的这种顾虑，因为这个恋爱跟家庭婚姻完全是两个概念。恋爱中的时候呢，两个人可能没有这些柴米油盐呀，也没有这些生活琐事，甚至可能都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儿。俩人无非就是吃吃饭、看看电影，然后感情的这种交流。所以说呢，很多事情啊，并没有说两个人在这个三观上有一个这样的交流。 嗯， 那现在呢，突然之间他的朋友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是两个人对生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对， 他是第一次发现这个事情，说这个男生呢，我们不能说他对和错，就他的观点，首先在我听来也是很不舒服，就是说他会用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会就假设人都是很强大的， 嗯， 假设人都是可以独立，都是可以自立的这样一个状况下，也没有去想这个实际情况，或者说实际现实中的这些困难， 嗯， 然后他就会去要求所有人都要去很独立、很自强自大，遇到困难都会挺起来、站起来。 嗯， 我觉得首先这个男生在一个可能他也没有经历生活多少挫折，在这样一个观点下是很幼稚的，非常幼稚。他不懂生活之苦，他也不了解，他也不体恤说孤儿寡母他们将会遇到多少困难，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制约。 嗯， 然后呢，而且很多女性啊，说实话，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文章，现在大家都在呼吁说女性独立呀，然后强大呀，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也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仅仅是我们所谓自立自律，去女性来要求女性自我的，而不是说男性拿这个东西来要求说女人你们就要自立，你们就要跟我们一样，然后你们就要享受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快乐，然后也要去承担一样的痛苦。但其实我们现在明白啊，就是两性在社会关系上它并不是平等的。 其实是的，尤其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的，因为作为女性，进入了家庭，作为女性这个角色做了妻子，那么一旦她开始生育，养育，要知道一个女人在这些方面就是在家庭中会处于两性当中的弱势， 当然了， 因为她要花时间，花精力，付出她的健康，生命。这个我们说生命可能严重了啊，这个 包括 是生命价值， 包括她的青春啊，全部都放在里边了， 全部都放在里面。她要养育孩子，一个女人一旦养育孩子，那么在婚姻当中，她一旦担负这个角色，她的社会价值， 随之降低。 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啊，因为大多数女人都可能会这样，她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时间， 是是是， 她要去照顾孩子，那么一个家庭当中呢是有责任的，大家也是有角色的，大多数家庭其实是女人在照顾着这个家庭，她要为家庭付出更多。很多男人可能会觉得，大家其实在这个家庭中不是都有承担吗？但是要知道，这个大多数家庭可能还是这个情况，女性主力承担家务，承担家里边的各种各样的安排，饭菜是不会自己摆到桌子上热气腾腾 的， 对， 那么这个菜呢是需要买回来的，需要洗干净的，需要做好的，衣服呢也不会自己就干干净净挂在衣柜里了，你想换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衣柜的门去换了，那么家里的每一件事情，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家里的这个种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旦如果一个女人在家务中开始更多的付出的话，那么她就是会有更多的心血、成本、劳力在一个家庭当中。 但是很多男性会觉得这个没什么，他们没有把这个价值然后作为说一个女性对家庭的付出，他仍是应该的，这就很可怕。就我听过很多这种所谓的大男人的这种言论啊，就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他们不认为说这个女人生孩子这个生育会对女性产生从身体，然后从精神，然后从社会价值的贬低，然后各种各样，就包括这种精力上的付出，他没有觉得这是有问题。他认为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就说我们刚才谈到问题，说这个女孩可能一开始跟这个男孩恋爱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的这种生活上的事情， 对， 没有这种观念交流，像现在相当于是突然之间有了生活层面上的交流的时候，发现这个男的可能跟他很多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是了解对方啊。 对，因为恋爱就像贾佳所说的那样，风花雪月的一场恋爱， 如果恋爱的走向未来大家是要选择对方来做自己的生活伴侣的话，那么我劝所有的恋人们在谈恋爱期间一定要触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得了解，这就是所谓的三观或者是价值观。 对 我们一定要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对方到底怎么看，价值观不同倒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对说的太对了， 就是他的价值观，他的这个价值取向是不是你认为对你来说是合适的。 因为我这么多年就是经历这些情感案例啊，就是最大的敌人是劈腿嘛，啊，这肯定是第三者，有第三者外遇了， 对， 这是最大敌人。第二大敌人就是三观不合， 嗯， 很多说包括说性格不合，然后说这个人我没法和他相处下去，我看他会讨厌，其实就是基本上呢是很多的观念的不合造成的这样的一种抵触感。 对，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为了大家说谈恋爱不要盲目去谈啊，不要大家就闭着眼，天天就是喝西北风，然后每天就生活在云端里，不要这样，一定要去脚踏实地的下来，在生活中行走，然后在生活中互相观察，这叫谈恋爱嘛，就是我们以恋爱这种载体，然后去发现对方到底适不适合将来陪我们一起成长，陪我们走入婚姻，陪我们去度过生命中一个一个的难关，然后能陪着我们搀扶着，大家互相搀扶着，相濡以沫这样过来，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也给很多的这种听众也提个醒啊，就是说真的生活远远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看似好像很简单啊，柴米油盐乱七八糟鸡毛蒜皮，但正是在鸡毛蒜皮跟柴米油盐中，我们谱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协奏曲。大家能不能合适，能不能和谐，能不能在一起。当然我也觉得啊，就是也不是一下否定，就说哎，一旦观念不同俩人就要分手，不是这样，就说我们能不能就找到大家能够相互都舒服的契合点。比如说你对这个，比如这个男生对这个女人的这种评价，有可能是因为说他并没有经历过，或者他并不太懂女人这些东西。如果你跟他交流呢，如果你跟他去表达你的看法，如果两个人可以达到一个在观点上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磨合，这也是有可能说能够磨合出一套适合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生活观，这样是可以的。那你需要说婚姻需要经营，就这个意思嘛。啊，很多人呢就说哎，可能觉得一下就不合了，然后就马上就分手，然后可能再遇到不合又分手，可能会永远找不到跟他合适的人。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没事儿，这点事凑合，然后也不管，然后两人互相其实暗地里是互相鄙夷或者互相不认同的。时间长了一定会露出这些问题来。 对，但是我还想说的是哈，就是其实就像刚才贾佳所说的那样啊，这个女生问我们的这个问题，她是和她的男朋友在恋爱当中，可能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男朋友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当他们探讨了别人的一个案例的时候，别人遇到的遭遇的时候，她知道了男朋友和自己有不一样的看法。恋爱当中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第一，我是主张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应该探讨一些问题。 是的， 有些时候 不要避开哈， 对， 不要避开。 有些时候呢我们是不去更深刻的去探讨，比如说一旦发现我们言语有不合，我们之间这个有某些观点不一致，我们怕吵架怕起矛盾，我们就避开了。对，反正我们觉得那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包括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在微博时代，微博特别火的时代啊，很多人说我两人就交朋友去看看他微博在说什么。很多人的观念啊，可能对某一个事情，对于某一个社会新闻的评价和对某一个这种敏感话题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都能看出来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是一路人。 对对。 真的是有为这种言论而吵架的，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你说的对，因为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的价值观嘛，一个人这个对于很多事态的看法哈。那所以我是觉得呢，哎，找一些事情来探讨一下是好事儿， 是好事儿。 其实这个就是包括社会热点，包括我们看到哪一天随便翻开手机的一些社会新闻，包括我们周围朋友的一些经历，包括我们俩去看了一场电影，在电影里边这个故事，我们都可以拿来探讨。 对， 就是谈恋爱别只顾了吃饭、看电影、花钱、玩儿、密室逃脱、旅行，不是这样的。就是谈恋爱，我们要找一些事情来讨论一下。 对， 这是第一哈。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们这个朋友遇到的这件事儿。那第二呢？我觉得， 谈恋爱允许两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和想法， 对对对， 别人不可能和你完全一致的， 对，生活环境啊，然后跟遭遇啊，然后甚至家庭环境都会造就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形成， 对，如果一个人完全和你很多观点都一致的话，你当然会很幸运，你也会很欣喜，你说哎呀我们俩很多事情都想的一样哈，会让我们觉得哎有趣有意思，但是不一样其实是允许的，因为你和周围的很多人都有可能，因为你自己的看法，别人有别人的看法。 对对对， 你说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说我是一个肉食主义者，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的生活理念。 嗯， 最重要的就是还能不能探讨， 对， 还能不能在一起玩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然后我们去想一想，你哎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啊，哎你为什么会觉得他要如何如何啊，哎你为什么，我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就是这是一个可以去讨论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在探讨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不要用攻击性的语言，比如说我觉得你不对，然后两个人有时候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事情，然后互相指责，就是然后一种好像是一种非常嚣张的态度啊，两人或攻击的态度去讨论的话，一定会出现问题。 对， 试图去把你的这些想法，或者说他没有看到的一些层面，你看到了，你可以去给他讲。 你说的太对了， 就开发彼此的这样的眼界度，我觉得很重要。 哎，对，就像刚才贾佳说的，说你刚才一开始就对这个女孩子说，你说有可能你的男朋友他比如说生活阅历不足，生活经验不足，他只是站在一个直男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对对对， 他并没有站，对，他并没有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去考虑到生活的艰难，和情感遭遇背叛之后的那份令人同情的地步哈。你说的很对，就是其实我们都是生活经验是怎么来的，我们是学来的， 是 我们也是一点一点经历来的，我们也是学来的，我们也是从朋友那儿、高人那儿、书本当中， 对， 电影当中，或者是其他的各个这样老师师长那里 看到听到的外界世界， 我们是学习来的， 汲取营养， 对，经验是不是这样的， 对， 那么好，一对恋人也是这样的，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恋人，说我很笨，我也很无知，我找到了某一个人，和他相恋之后，他让我懂得了很多， 对， 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其实恋人之间还有这样一个功能， 对， 就是我们可以让对方学到，我们可以告诉对方不是这样的，其实生活中是怎样怎样的。 交换见识，这个多好，大家交换见识，然后交换就开阔彼此的眼界，然后共同进步，然后取得一致的三观，那这两个人就是密不可牢不可摧的这样的关系。 你说的对，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不能省掉，我们不能说一听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就急了，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完了完了，我们俩三观不合，完了完了，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就要和他分开了。不是这样的， 这都是很幼稚，非常就是不成熟的做法。 对，你得试一试，我能把我想的告诉他吗？他能够从我这儿了解到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吗？有些人真的是愿意向别人去学习的，而且我总觉得哈，幸运的人会遇到一个既是朋友又是爱人又是老师 太难了， 这样的一个恋人，就是当然不可能完全做到啊。 是， 但是你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恋爱当中，我们有一些比较无知的、幼稚的言论，如果我们爱的那个人愿意坐在我们旁边，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我认为是如何如何的，我们会觉得很舒服。 对，我就怕有点杠精，就是一说他马上就说不是的，你错了，然后你不对，你就是大家会用一种非常非常敌对的这样的情绪，那不但不会学到东西，反而是会让自己对对方的这种情感随之也会下降，会觉得讨厌，不喜欢他了。 对， 很多感情就是这样破坏掉的。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既然哈我们在恋爱当中，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探讨一些更深的问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那么建议大家，如果你的恋爱是要走入婚姻的，能在婚姻前 发现问题， 触碰问题， 是 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其实，所以人们常说，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走长久，不怕问题有矛盾，最重要的是。 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你们两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就是生活的智慧。 谢谢佳佳。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我们下面再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这问题也挺有意思的。他说，这是一位女生， 嗯， 他说我的好姐妹马上就要嫁人了，但是她嫁的那个人我特别的不喜欢。她嫁的那个人是他们单位的，他们单位她的一个上司吧。那个人以前有过婚姻，而且那个人啊，据说人品以前不是很好， 嗯， 还是她告诉我的呢。怎么现在她就和这个人在一起还要结婚了呢？ 嗯， 我也问了她这个问题，她说以前对她不了解，听别人的风言风语，现在对他了解了，觉得他挺好的。可是我觉得他很傻，他是被爱情蒙昏了头脑。我特别怕他去嫁一个不合适的人， 嗯， 我比他还焦虑，我该怎么办啊？ 谁都不能为将来嫁给这个人能不能获得幸福给他一个这种确定的砝码，就说你嫁给他一定会幸福，嫁给谁一定会不幸， 嗯， 谁都不能有这个保证， 不能。 而且你就算嫁给一个大家交口称赞的男人，也未必他在生活中真的就是那么像大家说的那么好。 说的， 然后你嫁给恶贯满盈的一个恶霸呢，有可能他对你就是特别好。所以说呢，爱情这个事情是很奇妙，婚姻也是很神奇的。也有一些真的很多我们听就是说疯传的人啊，就说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呢，他对老婆很好。 嗯， 作为老婆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就够了。他不需要去找一个说所有人都觉得是模范或者怎么样。另外关于风言风语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来讲，我并不是非常非常相信你这些东西。 嗯 啊，你跟这个人接触，然后你们通过很多的这种生活上的这种交流，你会观察到他的所有的言行，他的这个东西，只要觉得这个人是适合你的，我觉得这个就够了，没必要说这个人非得是一个外界风评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人，还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作为闺蜜呢，我能理解你说你这种对朋友很热情很热心的这样的一种好心，但是好心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界限感，因为毕竟就算是亲人的话，就真的是在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选择上，也只能是给予意见， 对， 而不能去控制别人 啊。对， 我希望你能够就是以祝福他的方式，然后去善意提醒，但是尽量不要因为这个去啊过多的去给别人一些这种约束，或者因为他们的感情就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知道， 这样的事情嘛，还挺有意思的。 嗯， 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在社会上是这样的， 嗯， 某两位明星宣布了婚讯了， 嗯， 结果呢，旁人吃瓜群众呢都不干了， 对， 说你怎么能嫁给他呢？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 啊，他那么不好，他那么渣，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 嗯， 就是其实很多都是外人的看法， 嗯， 人家两个人是怎么选择的，真的是人家的事情。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比当事人确实能看到一些问题， 嗯， 但是说实话，特别是情感这种事情。嗯，旁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对，而且两个人从心动到能够在一起，能够确定眼神，然后确定这个所有的行为，然后最后决定走入婚姻，这是多么艰难的过程啊！他们一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才决定在一起的。 嗯， 所以说大家都不，我就尽量不要去对别人的婚姻指手画脚。 对 啊，我们只能说在旁边，嗯，可能有些善意提醒啊，或者说有些他们看不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讨论也好，或者怎么样，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啊所谓的上帝，你要去给别人去传播悲欢，没有必要。 嗯，说的太对了，你要看到问题，你可以去讨论，嗯，你可以问，你说，哎， 因为我其实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的朋友都会找我来看一看她的男朋友怎么样， 嗯， 因为我作为所谓的情感作家、情感专家，这么多年研究男女关系，我会一眼看到很多很多他们根本就想不到的问题。 对， 但是我要不要每对都拆散呢？但我就不是情感专家，我成拆散专家了，成了。 嗯， 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会用我的观念去绑架别人？ 嗯， 也许这个我看到的问题正是他们小幸福所在。 嗯，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男的可能在我看来没有责任感。但是这个女孩可能更有责任感，所以他们的关系可能在家庭中是一个互换的东西。 对， 每个人的角色、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进入家庭之后组建的家庭的特色也不一样。 对， 我们没有必要按照一个所谓的我们认为的一个正确的方式，然后去要求别人、框定别人。 你说的对， 嗯， 太对了。 来，再看一个女孩子的问题啊，简单回答一下。女孩子是这样说的，说啊，这个家里人给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个头蛮高，身材不错，又是我的老乡，家里面条件也好，这个家人呢对他家的情况也比较清楚，有房有车，自己的工作也还不错，据说也很有能力，特意到我所在的城市来和我相亲。相亲了之后呢，他显然是对我有好感了，他回去之后没几天就又来了，他说安排好了工作，还特意请了几天假，过来陪我，对我很好，我想吃什么都带我去吃，陪我逛街，陪着我在这个城市中呢，让我觉得不算那么孤单，听上去是不是很完美啊？可是问题在于我对他没感觉呀，家里人对他都看好，我的朋友见了他也看好，我其实一个人在北京也很孤独，但是我就是对他产生不出感觉来，我要咬一咬牙就答应吗？ 这个追求一见钟情或者心动的，就很快速能达到这个频率的这个人，我觉得很危险。因为越快达到或者说越容易达到的东西，往往它是不真实的。尤其是女性啊，女性她对这个情感的这个敏感度啊，可能我觉得比男人要稍微晚一点儿。很多男的说，哎，我一眼看到一个姑娘很漂亮，然后我就会喜欢她，我就会追求她。但很少我们说一个女人突然看到一个男人很漂亮就立刻追求她。我觉得就是除了一些明星啊，除了一些明星有这样的可能有我们这种冲动之外，正常生活中我很少能听到说有女人会因为某个男人一个眼神就突然怦然心动，然后就要追求他，很少，很大部分的女人的这个跟男人之间这种情感交流度是会比男的稍微慢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说如果你要是想找一个那种怦然心动型的那种男的，你要承受一个有可能这个心动并不是说给你带来一个特别好保障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但这个男的呢，据你这么描述来，应该还是一个就大家觉得还比较不错的一个男士。我觉得你不妨不要着急确定，再谈一谈，看一看，相处一下，然后两人遇到点事情啊，不要是只是说只是吃饭看电影，然后两个人聊一聊就觉得哎有没有感觉？我觉得感觉没有那么轻率啊。 你说的太对了，答应交往并不等于答应就嫁他呀， 没错， 你可以先交往啊， 先以朋友开始。 对，你不是说我现在就要给家人交代，我是不是要嫁给他了？我下个星期我们就要这个过过定金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你说好啊，我们交往着试试看。 而且家人的这种评价是指说他们认为你们的匹配度上，比如说他的条件硬件条件上比较合适， 对。 但情感这个软件东西，还是要需要你们两个去通过这种更密切的这种私下交往，然后再去产生和判断的。不要太着急说一下子没有感觉。什么叫感觉？除非是那种什么阿兰德龙来了啊，我们可能一下看到所有人都疯了，或者我们的独角兽来了，所有人都是吧，多巴胺爆发这种。正常男士的话，你说能让你突然怦然心动的，在人海茫茫中你能遇到几个？而且这个人恰好又喜欢你，这个太难了。 所以告诉家人和告诉他，你说愿意交往着试试看， 试试看 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并没有说和他在一起，你就是很讨厌或者怎么样。 如果是很讨厌的话，倒反而觉得可能不合适。就是， 你也不用问我们了， 对， 他一定是某一方面你不能接受。 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说没感觉，那我们真是觉得接触一下看。再接触一下看哈。 对对对。 好，谢谢贾佳。稍后的时间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和恋爱、婚姻、情感有关的问题。 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 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 相遇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和情感相关的话题和内容。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或者您在任何时间遇到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那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讨论您遇到的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有一位女孩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和男朋友啊1年多的时间了啊，那么前几天呢就是我过生日哈，其实周围啊有很多女生的男朋友都给女生买过各种各样的礼物，也不乏买比较贵一点的礼物哈。我不贪心，我没有打算要贵一点的礼物，我觉得当然也不想要一个很便宜的礼物，于是呢我就看中了一个1000元以内的包包。我就告诉了我男朋友，我说我就想要那款包包，那一直是我想要的。但是男朋友看了看觉得不能接受，他说就那么小的一个包包要900多块钱。我们两个人现在是这样哈，我呢每个月的工资是4000块钱，但是呢我自己和别人合租房，那么大概要每个月付出2000多，我自己呢就剩1000多块钱。确实现在生活我自己也觉得很省，也比较困难一些。我的男朋友呢每个月赚7000多块钱，他也和别人在合租房子，那他每个月呢也要花2000多块钱是和别人合租的租金，剩下的钱呢他说他会存一部分，另外他妈让他交一部分，大概是1000多块钱，自己留一些钱呢也就是够自己吃饭。我们两个人平时出去呢他也挺大方的，很多时候都是他买单，也会给我买一些小零食，以前呢也给我买过小礼物，比如说丝巾啊，或者也给我送过花啊。这一次我要的可能是他认为会比较贵一点的，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两人交往1年多了，我第一次这样向他张嘴要一个礼物，而且是我的生日，而且我自己觉得虽然我们挣钱不多，可不到1000块钱的包包也不算是奢侈品哈。那么 他为什么会不同意呢？我心里觉得特别的难过。我觉得如果用这个来衡量的话，我是不是就在他心里没有价值？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我真的是听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女孩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或者老公给过各种各样的就是很昂贵的这些礼物啊。 嗯， 告诉你说，人真的是按层次来划分的。比如说在普通的，可能像你找了一个家境比较好的男朋友，可能送你一个别说900-9000块钱的一个包可能是很正常在他来看，但你这个男朋友显然是他的这个生活水准就是限制了他的这种他对奢侈品的理解，他会认为一个900多的包包是一个奢侈品，是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说怎么会要这么贵的东西。哎，包括前两天我也听到有一个女孩抱怨说她男朋友送她一个500块钱的香水，这个男朋友会大声的去跟这个女孩去强调说，我都送你一个那么贵的礼物。就在我们女生看来，可能一个500香水是一个很正常的礼物，它不是一个昂贵的礼物，这是一个普通的礼物，但是有的男生会这么觉得。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个话题来可以聊一下，就说你要什么样的人生， 嗯， 你就要找什么样的人。 嗯， 所以你现在显然说你现在这个找了一个就是居家就是经世男吧，啊，现在幸不幸这种男的，可能刚刚甚至没有到脱贫线以上的这种收入的男生，然后你希望他能给你叫你想象中的这种比较在你的收入来看比较贵的礼物，他会觉得他也会认为说你不是那样的这种收入水准，你不应该背那么贵的包。 嗯 啊，所以这个话题可能这么讲会比较现实，会比较残忍，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另外呢，送礼物啊，就是真的是，如果当一个人他为什么送你礼物，是要取悦你，他要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表达他心意的，但他现在显然说他觉得这个心意，这个900元作为他表达心意的这样一个标价有点太高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一个真相啊，我不知道孙岩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你的男朋友他就是这样衡量事情的。 是的。 也就是说900多块钱的包包，一个很小的包啊，可能900多块钱在他确实就认为这个900多块钱花出去要买这样一个包，那么他的价值当中他认为是不值得的。900多块钱他可能有是一个更实用的别的东西，他可能会觉得还行。 而他是就是认为说你这个就是他对你的评价，就是说你其实不用背这么贵的包，他不觉得这个包是跟你是匹配的，所以他会觉得给你买的东西觉得太贵了，对他来讲太贵了， 这都有可能， 奢侈了， 这都有可能。就是一方面他自己的这个消费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可能说拿出他每个月生活费的1/2，因为你说了他每个月自己剩下的生活费大概也就 1000来块钱、 2000块钱， 对 不对？自己的零花钱、吃饭钱，你要让他拿出一半来给你买一个包包，给你、那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包包不值。那另外就像贾佳老师说的，他会觉得你不值。 对， 我要拿出这么多钱来。 广告语，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触很深。他有一个广告语，他说：“不是这个东西你不要，永远不要嫌它贵。如果你认为它贵，这个东西不是为你准备的。”这是一个就是卖场的一个广告语啊。我看的时候我心惊胆寒，因为我们很多，我们就比如像我也会觉得很多东西很贵，比如说这一个随便的这样一个衣服可能是10000多块钱，或者20000或者是50000块钱，但是别担心，永远会有人买，永远会有这个有实力相当的人去买这个东西。所以说当你目瞪口呆觉得这个东西好贵的时候，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非常普通，或者甚至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惊讶的这样的一个 你说的对，就是那个东西是不适合我们的， 不适合我们， 对吧？当你感慨说这东西太贵了啊，一件这个大衣怎么要这个20000块钱、30000块钱啊？你觉得哎呀好贵？那好，那你就不是穿这个大衣的。 对， 你可能觉得哎500块钱 OK 了啊，很好很好， 是是是， 我已经觉得穿着很好了。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确实会有，就是和你的经济能力、和你的眼界、和你的贫富的程度是紧密关联的。 对对对。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然还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人会说，我觉得如果他爱我的话， 是的， 那他不是这个 女人是这样的，女人会永远通过一个价值来衡量自己的位置。 对。 然后男人会觉得你已经有这个位置，为什么还要去让我去证实？ 让用其他的东西来 衡量。很多很多很多老公就说：“我们都结婚了，你怎么还要花？”就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他不是不爱你，他没有必要， 他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就说他的这个心意已经不需要再用金钱来去折现成他的这种心意来讨好你了。 所以我也搞不清这个男朋友是为什么。 另外一种就是，还有一种人就是天生就是他消费观就是这样的， 对， 就是他很抠，可能很有钱，但他不愿意花， 对， 他认为说不花你也是我女朋友是吧，我花了你反正也我也没有觉得说我多么开心，所以呢就干脆不花了。 所以你要判断的是你男朋友究竟是啥样的， 对对对，是的， 他到底是哪一种想法，他的哪一种想法你更能接受一些， 对对对 啊。另外如果他实在不愿意给你买这个包包的话，你自己看一看你能不能在下个月再下个月多省几次钱存出来给自己买一个也让自己开心一下 是的是的、 那么他可能给你的是他能给你的那份礼物了， 对对对， 也别这个乱和价值去挂钩了。 嗯， 当然你要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想的。 嗯，啊， 我相信以你的聪明，你还是能够摸到他的想法的， 是 吧？ 嗯。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 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啊，下面一位也是和这个和这个钱有关的哈。 嗯， 这个有一位女生她是这样说哈，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刚刚认识的时候出去吃饭一般都是轮流买单， 嗯， 因为我不大习惯占别人的便宜，所以我会主动掏钱，当时呢她就不拦着我。我当时也觉得哎，这个男人是挺奇特的哈。 嗯， 后来我们恋爱吃饭他买单，买东西呢是自己的东西自己买单。 嗯， 现在呢我们的感情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中。 嗯， 那好像他买单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 嗯， 在我们最近谈婚论嫁的时候呢，有一点他做得非常好，他告诉了我他这几年究竟有多少积蓄， 嗯， 他能拿出多少钱来，然后呢他说这些钱由我来支配，因为我想要什么样的婚礼他不知道， 嗯， 我想结婚有什么样的安排他不知道。说实话我真的内心是挺感动的，虽然他的积蓄可能并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他这样做真的是对我的一份信任哈。 嗯， 只是我们两个人啊在恋爱当中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父母， 嗯， 我父母不太喜欢他，我父母其实也不太喜欢我，我和我父母的关系也比较一般，因为我小的时候是爷爷奶奶带我的， 嗯， 和父母呢一直都没有在一起生活，我把他带到我父母那儿去的时候呢，我父母都有点看不上他，觉得他个子矮人长得黑，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嗯， 在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说结婚的时候，我和我父母还是去谈了，我说我想嫁给他，我爸我妈对我的这个态度呢就很冷，就说如果你自己愿意嫁，将来好不好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别来问我们。我这几天为这件事情挺伤心的，因为觉得哪有一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的孩子的，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和他们的感情疏离还是他们和我的感情疏离，本来很圆满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就觉得突然有了一些遗憾。 嗯， 完了他可能是想倾诉，但是他说的这一段吧，哎，我觉得这个他这个男朋友花钱这一段我为什么要特意读出来哈， 嗯，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些时候刚开始有些男人男生其实会藏一点点小心思， 观察一下这女孩是不是那种 你到底是不是我未来的太太，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我为什么要一上来我就要花花花，这个每一笔钱都要花出去，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有些人一旦是感情到了稳定之后，那么你就是我太太了，我这个我人都交给你了，我钱当然也是你的了就是可能是这样的，其实这种人其实是挺舒服的， 但是这个女孩 可能经历过伤害。之前我看到好多男孩就是在那个签名上说什么酒托勿扰，可能会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相亲的时候啊，很经常会遇到一些可能心存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伴侣，可能会比如说哎，我就是让你去请我吃个饭喝个酒，然后他可能目的不纯吧，所以有些男生呢或者有些女生也现在也是知道了，就是在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尽量大家不要就是有太大的经济的纠葛来往，不管谁买单啊，所以大家随便吃个饭怎么几百块钱，然后喝点酒的话可能上千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一开始就在没有确定的时候这么疯狂的去花啊。这个可能这个男生之前有过这种反正至少他有警戒心嘛，他会在观察中最后确定说，哎，这个人真的是要和我好好谈恋爱过日子的时候我才会去信任他啊，这是个信任嘛，关于信任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这个男生在这个信任的过程中呢让这个女孩感觉到很暖，所以呢他会觉得不管他父母有没有对这个男孩有没有好的评价，但他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过日子和他能一起相信他能够一起好好过的人。所以我觉得父母的这个意见呢你可以参考，但是在梁家辉那天就是我看他一个访谈，他说啊，就是人家问他说如果女儿找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怎么样，梁家辉说又不是我嫁给他，就是挺好的，就是你想又不是你父母和他一起生活是吧，只要说大家三观没有说那种就是超级就是扭曲或者没法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其实印象好不好还是慢慢的还是过日子你们自己过自己的啊，慢慢的和父母修复关系就好了。 对，我觉得你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缺憾哈，可能也许会觉得哎呀，得到父母的这个热烈的祝福，父母能敞开怀抱接纳他呢，当然是挺完美的一件事儿啊。我们很多年轻人在谈恋爱和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想如果我们的父母也能接纳我们的另外一半像他自己的伴子一样哈，那这确实是挺美好的，但是不能接受这就是一个现实，有点遗憾也是一个现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并不能真的阻挡你和你的男朋友未来要结婚，那么也不能够说因此就降低了你们婚姻的质量。 对对对， 所以这个遗憾就让他保留着吧。我们再看下面是一位女孩子问到的问题哈，说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2年的时间了，我男朋友敏感，爱吃醋，粘人，只要有男生和我说话他就不高兴，偷偷的查我的消息，给别人发一个消息他都会摆脸色不高兴。我如果说有什么同学聚会啊，和同事出去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同事之间的聚会啊，午餐呢、啊、或者呢是和其他的人其他公司的人谈业务的时候，如果对方有一些男士加了我的微信啊什么的，我男朋友都不高兴，我们也为此闹过，但是看上去呢他又很难过，我也不忍心让他特别的难过。这个就在这样的高压下，其实我还真的对另外一个男生真动心了，是因为和另外一个男生在交往中觉得那个男生挺让人舒服的，和我男朋友完全是两个类型。当然我没有和那个男生有超越一般关系的交往和交流，我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我心里觉得男朋友要是他那个样子就好了，我现在该怎么办？ 那你变心了问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只能说是哎，这个恋爱自由嘛啊，人我们为什么谈恋爱，就是一直是有两个人在相处交往过程中发现到底对方是不是适合你的，是不是是不是你真的想要那个人要一起走下去的。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啊，就说你在高压下对别人产生的那种就觉得人家好这种心态啊，它并不保险。这样我们以为说我们看到哎这个人哎他生活的比我好，他可能说他生活中真正的那些坏你看不到。因为你的男朋友可能在我听下来之后，就是可能因为过度爱你然后产生了一种控制欲啊，不安全感，然后有可能你也比较受欢迎，然后他可能觉得对你这种感情没有一个特别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你在一起，所以呢他的这种高压导致你呢就特别想叛逆，哎，觉得其他人好或者怎么样。我先告诉你，现在就是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好，每个人的好和每个人的坏，所以说呢你现在就是到底你爱不爱他啊，你是说真的说你现在对他没有什么感情了，然后你就是喜欢上别人了，这个我们也不能说是做道德批判啊，就说那谁都有权利说哇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伴侣。但是呢就说 你要想清楚，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这个好和坏啊。你现在看到的好未必是真的是那么好，然后你现在看到所有男朋友的坏呢，你未来想想可能也没有那么坏，所以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还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啊，说我男朋友家境不好，而且男朋友呢不是特别的上进，但男朋友对我特别的好。他一开始呢是对我很执着的追求，当时我不是很喜欢他，就是因为觉得他家境很一般，而且觉得他的工作职业也很一般，挣钱挣的也很少。那么那时候呢他大概追了我快一年的时间，我真的是被他感动了。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实是极尽所能的对我好。我这个人啊，对外人脾气很好，但是我对着他，我就老是愿意发脾气，也很容易发脾气，有的时候把自己还气得不行，但是他对我很忍让，很忍让。有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坏的毛病，比如说以前他玩过赌博机，那么我告诉他再也不许玩，为了我他把这个都戒掉了，真的也再也不玩了。所以呢现在我就是很犹豫，我还会在乎他的家境不好，在乎他没有上进心，但是他对我又特别的好，就这样一拖再拖，我们已经在一起拖过了三年了。如果我现在不和他在一起呢，那我已经27岁了。如果我和他在一起呢，我始终会觉得他不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很难改变。我想这也是我总对他发脾气的一个原因吧。我该怎么办？ 好像很多人会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对眼前这个伴侣并不是很满意，但是呢也觉得他甚至还有一点点可取之处，所以呢就是关系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是就这样拖着。而就是这种不明不白的态度呢，让对方觉得哎呀没有搞定你啊，对方也拼命的想表现好好的去爱你，然后通过对你的这种百依百顺也好，或者通过对你的这种做出自己的牺牲也好，来表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跟忠心。但是你要注意啊，就是这个表现的忠心和决心，这并不是一个持久性，可能会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你对这个男的其实是不满意的，只是因为说这男的爱听你的话，然后为你改变了很多，你觉得凑合凑，或者你甚至觉得是恩赐的话，这个关系是很危险的。假如有一天这个男的知道你真正的想法，就说其实你并不喜欢他，并看不起他，或者你甚至觉得，你觉得他并不是你的优质伴侣的话，当他突然之间推翻所有你们的模式的时候，难受就会是你。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真正考虑说这个男的就是其他条件都不好，只是这一点点就对你听话这一点你去觉得应该维持关系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再慎重考虑一下，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牢靠。 对，好，今夜思雨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呢，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会有一些讨论，所以如果是您或者是您周围的亲朋好友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和我们在节目中来分享来交流，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深深浅浅的刀割。